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城区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超过一万个；顺义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今天开幕；世界公园北奥探梦冰雪嘉年华媒体开放日在今天举行。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顺义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今天开幕。2022年，顺义区将会启动实施环卫出租车等领域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加快新国展237的建设进度，并且实现温榆河公园顺义一期开园和二期开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顺义区明年的重点工作。 顺义区区长今天在做顺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明年顺义区的重点工作。那么其中呢，顺义区将不断的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的体系。那么比如说在教育方面，顺义区呢就将引进更多的名校名师和名校长，实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建成完工，推动向阳小学等项目投用。那么也是会新增学前学位是1080个，中小学学位2400个。在医疗方面呢，会增加优质的医疗资源的供给。那其中也是提到将会完成北医三院顺义院区项目征地拆迁，推动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内部装修完工，确保区中医院来投用。那么在完善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呢，顺义区也是会重点的来保障住房困难家庭和刚需人群，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800套，继续来加大难点问题解决的力度，让更多的群众尽早能够实现回迁上楼，并且呢会推动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改扩建，还将建设提升25个便民商业网点，建设无障碍环境764处。那么此外呢，报告中还提到明年顺义区会大力的促进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将会办好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示范区，启动实施环卫出租车等领域自动驾驶示范应用，推广应用千兆固网，新建 5G 基站285个以上。那么此外呢，顺义区还将会不断的完善城市功能的品质，提升综合承载力，加快建设首都重点平原新城。那么其中有提到将会推动通淮路、木孙路等工程的完工，力争实现京密高速二期开工，R4线一期出库，并优先实施首都机场捷运线纳入全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引导沿线人口产业要素集聚。那么同时还会提到就是在持续的改善生态环境方面，会实施平原造林1.47万亩，实现温榆河公园顺义一期开园二期开工。 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今天下午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明年的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通过多措并举巩固教育高原，打造教育高峰，做有温度的教育。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教育方面都有哪些改革的亮点。 明年的西城区将大力推进的学位的保障工作，计划呢增加义务教育学位是10000多个。那么针对幼儿变化的这种情况的统筹存量，精准的扩增的学前的学位，不断的提高学前的教育的普惠率，同时呢进入这个继续的深入推进的双减工作，加强了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合首都和区域的各类资源，丰富课后的服务供给，大力推进的校内的这个减负，提质增效。另外呢，就是努力破解小胖墩儿、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问题，切实保证孩子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的活动质量，提高在校的体育的锻炼的时效性，科学使用的学生的健康测试结果。每年呢，区教委将向各学校通报的学生体质健康的监测结果，并且将监测结果呢纳入到各学校和这个学校主要领导的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西城区还正式启动了学生近视眼防控与肥胖学生的干预工程和这个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工程，对学生的肥胖、视力不良、力量、耐力等相关的数据进行预警和有针对性的干预。 同时呢，继续呢为教师助力，关爱呢教师成长，实行呢教师的弹性上下班制度，创新呢教师的评优管理激励机制，提升呢教师职业的价值感，稳步呢推进干部教师的交流轮岗。据了解呢，今年的西城区是积极的落实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不断深入，无证机构已经动态清零，减轻了这个学生校外培训的负担，成果显著。那么学校课后服务和这个提质增效呢，也是成绩显著的。那么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实现了100%的全覆盖，课后服务和这个提质增效呢，得到了这个家长们的好评。西城区这个推行的点餐到校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的做法呢，被教育部呢列为十大经验向全国推广。另外呢，就是今年的西城区新增的学前教育是2000个，义务教育学位是13000个。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在石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目前石景山区已经累计建成了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养老院等养老机构17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40家，建成养老床位4318张，其中养老家庭照护床位312张，每千名常住人口养老床位数达到了7.6张，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的目标在全市率先达成。预计到2022年的年底，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将会增加到500张。世界公园北澳探梦冰雪嘉年华媒体开放日活动在今天举行，从本周末起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结束，市民可以在这儿体验到丰富的冰雪运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采访都了解到了哪些内容。 好的，那今年的世界公园北澳探梦冰雪嘉年华呢，是将冬奥文化和世界公园的微缩景观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优质冬奥主题项目。那么活动期间呢，主办方会通过对北京世界公园整体的景观进行冰雪氛围的营造，那么近百处微缩景观呢会变成冰雪的童话世界，为游客呢打造出一个现实版的冰雪世界公园。那活动呢会推出4大板块，那么冬奥颁奖文化展示体验呢是主办方在这次嘉年华当中打造的一大亮点。那现场呢不仅设置有冬奥历史文化和项目知识的展示区，还在园区内呢设置了多处奥运特许主题的打卡点，加入了冰球、冰壶、滑冰这些冬奥项目的现场体验环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像滑冰场、雪地卡丁车，还有儿童雪地摩托、雪上飞碟，还有这个雪乐园的萌宠互动在内的22项冰雪游乐项目也会悉数亮相。而且呢，活动期间世界公园的花车巡游活动也将装点成冰雪主题，那么加上冰雪之约的舞台秀，相信会为观众带来别开生面的这个主题表演。那么这些内容在推广冬奥文化的同时呢，也将在冬奥赛时和各比赛场馆其实是遥相呼应的，那么也形成北京整体的这个冬奥氛围的联动，让百姓在赛时能够近距离的去体验到这些冰雪的项目，感受到冬奥文化的魅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史玉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0，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少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